第十二集，莱恩、洛萨和麦迪文。杯子事故发生的四天后，卡德加在那天夜里陷入了一个新的幻想，或者说是一个幻象悄悄潜入进来，包围了他，将他完全吞没。最先来到他身边的是气味，书本的霉味中突然融入了一股微弱的植物气味，香气缓缓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房间里的温度也升高了，空气变得湿热，但不至于令人不适。墙壁变暗变绿，藤蔓攀上书架，穿过架子上的书本，并最终取而代之，伸展出宽阔扁平的叶子。巨大苍白的月光花和猩红的星兰花从卷轴堆旁生长出来。卡德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过更多的是出于期待而不是害怕。没有荒芜土地与兽人大军，这并不是他之前见过的那个世界，这是一片丛林，但他是这个世界里的丛林，这个念头令他宽心。接下来，桌子和上面的书也消失了，留下卡德加与三个年轻人一起坐在一堆篝火旁。他们看上去与卡德加年纪相仿，似乎正在某次探险的途中。被褥已经在旁边铺好，空空的炖锅也已经洗干净了，正放在火边烤干。三个人都穿着骑马服，不过他们的衣服全都剪裁合体，做工精巧。三个人有说有笑，然而和之前一样，卡德加听不清他们的话语。坐在中间的那个金发小伙子正在讲述一个故事，从他比划的手势来看，这个故事跟一位曲线玲珑的年轻姑娘有关系。金发小伙子继续讲，他右边那个年轻人拍着膝盖大笑起来，这个人用手指捋了捋头发。卡德加注意到他一头黑发的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了，这时卡德加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正是洛萨爵士。他的双眼与鼻子都与现在一样，微笑的样子也没有变，只不过他的皮肤上还没有刻上沧桑的痕迹，胡子也没有变灰，但这就是他本人没错。卡德加看向第三个人，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麦迪文。他身着一套暗绿色的猎装，兜帽脱了下来，露出一张年轻快乐的脸庞，在篝火的照耀下，他的眼睛像是打磨过的翡翠。对于金发少年的故事，他报以略显羞涩的微笑。中间的年轻人讲到故事的关键处，指了指年轻的麦迪文。麦迪文耸耸肩，看上去有些难为情。金发少年的故事显然也跟这位未来的魔导师有关。金发少年一定就是莱恩，现在的暴风王国的莱恩国王。没错，紫罗兰城堡的档案里也记载了他们三人早年的事迹。他们三个经常在王国的边界游荡，四处探索，还消灭了各种各样的劫匪与怪物。莱恩的故事说到了结尾，洛萨笑得前仰后合，差点从他坐着的那根树干上摔下来。麦迪文自己也用手掩住笑容，装作只是清了清嗓子的样子。洛萨笑声渐息，这时麦迪文说了句什么，摊开手来强调他的重点。洛萨这回真的仰倒了下去，莱恩则以手掩面，笑得浑身颤抖。显然麦迪文的这句话比莱恩的一整个故事还要好笑得多。然后周围的丛林里有什么东西动了动，三个人立刻停止了笑闹，他们一定是听到了动静。卡德加这个小集会里的幽灵更是清楚地感觉到某种心怀不轨的东西就潜伏在萤火的边缘。洛萨缓缓站起身，伸手去拿脚边的一把入了鞘的宽刃巨剑，莱恩则从他坐的树干后面拿出一把双刃斧，并用手势示意洛萨和麦迪文分别负责两边的侦查。麦迪文也站了起来，虽然他手无寸铁，但即使在这个年纪，他依然是三人中最强大的一个。莱恩举着斧子，大步向前跑到营地的一侧。他也许认为自己的动作很隐蔽，但是卡德加看出他的步子坚定而慎重， 他想让角落里那个藏着的东西自己现身。那东西果然从躲藏的地方冲了出来，他比三个年轻人都高出半个身子。有一瞬间，卡德加甚至以为那是个巨型兽人。然后他从阿隆达让他读的那些动物图鉴里认出了他，那是个巨魔，属于森林种的一只。他蓝色的皮肤在月光下显得暗淡苍白，长长的灰头发像上了发胶一样固定成发冠，从前额一直延伸到后颈。像兽人一样，他也长着两根从下颚伸出来的獠牙，但他的獠牙是弯曲的，像尖木头桩一样，比兽人的利齿更加粗大。他的耳朵和鼻子又细又长，像是对人类器官的粗劣模仿。他穿着皮质衣服，人类指骨串成的项链在他裸露的胸口晃动。巨魔发出一声战吼，挺起胸膛，露出獠牙，然后举起长矛刺向莱恩。莱恩朝迎面而来的武器挥出一击，但没有打中。洛萨从一侧冲了过来，麦迪文也向他逼近，可怕的魔法能量在他指尖跳动。巨魔侧身一步躲开洛萨的巨剑，又后跳一步避开莱恩的巨斧。他跨出的每一步长度都超过一码。巨魔每退一步，两个战士都紧紧逼上。巨魔把手中的长矛当作盾牌，而不是进攻的武器。他双手握着长柄，不断挡开攻击。卡德加意识到，这个怪物的招式没有什么攻击性，至少现在没有。他是想把他们引到某个位置上。幻象里，年轻的麦迪文一定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朝其他两个人大声喊了一句什么。然而，他的警告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又有两个藏身在战场两侧的巨魔跳了出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反倒是计划周全的莱恩。长矛刺穿了他的右臂，这个未来的国王高声咒骂了一声，双刃斧垂到了地上。另外两个巨魔集中精力对付洛萨，洛萨被逼得向后退去，他灵巧地挥舞巨剑，挡开了一次又一次攻击。不过森林巨魔展现出了他们的智慧，他正在逼着两名战士分开，让莱恩和洛萨越隔越远，逼迫麦迪文做出选择。麦迪文选择了莱恩，卡德加猜想可能是因为莱恩已经受了伤。麦迪文向前冲去，双手燃起火焰，然后麦迪文被巨魔的长矛末端打中了脸。巨魔把沉重的矛杆狠狠地往麦迪文下巴上一抡，接着优雅地转过身，又击中了负伤的莱恩。麦迪文和莱恩双双倒下，未来国王的斧子也脱手而出。巨魔犹豫了片刻，仿佛在决定要先结果谁。最后他选了麦迪文，因为麦迪文就倒在他的脚边，离他更近。巨魔举起长矛，黑曜石矛尖在月光下发出邪恶的光芒。年轻的麦迪文挣扎着吐出一连串音节，一个小旋风从地面上升起，卷起沙土扑向巨魔的脸部，迷住了他的眼睛。巨魔迟疑了一下，用一只手去揉他近灰的眼睛。麦迪文等的就是这片刻的犹豫，他向前扑去，并未释放咒语，而是手握一把普通的匕首，刺中了巨魔的大腿。巨魔在黑夜中惨叫了一声，挥着长矛胡乱戳刺，想要击中麦迪文，而麦迪文闪到了一边，站起身来，指尖噼啪作响。他念了一句咒语，闪电在他的手指间聚集成球，向前窜去。巨魔被电得僵立在原地，他浑身闪耀着电光，痛苦地抽搐着跪倒在地。然而他竟然还没有死心，仍在试图站起来，阴森的红眼睛里燃烧着对麦迪文的仇恨。然而巨魔没有得到还击的机会，一个身影在他身后站了起来。莱恩拾回了巨斧，斧刃映射着月亮的微光向下劈落，干净利落地斩下了巨魔的脑袋。那怪物扑倒在地，两个年轻人立刻转身冲向另外两个正在跟洛萨战斗的巨魔，卡德加的视线也随之移动。未来的暴风城勇士还在尽力支撑，但他已经从营地的一头退到了另一头。两只巨魔听见了他们兄弟临终的哀嚎，其中一只继续攻击洛萨， 另一只则掉过头来对付另外两个人类。他发出一声含糊的怒吼，冲过营地，长矛高举在身前，如同一名马背上的骑士。莱恩迎了上去，却在最后一刻往旁边一侧身，避开了矛尖。巨魔往前冲了两步，到了萤火旁边才停下来。麦迪文正在这里等着他。此刻这位法师似乎全身都充斥着能量，在火光的映照下，他的样子犹如恶魔。他的手臂向两侧伸开，口中正吟诵着一段咒语，声音刺耳却富有韵律。火焰猛然高高窜起，瞬间化作一头巨狮，向正在进攻的巨魔扑去。森林巨魔惨叫一声，热炭、木柴和灰烬像斗篷一样将他牢牢裹住，让他无法挣脱。巨魔扑倒在地，左右翻滚，试图扑灭火焰，却徒劳无功。最后那只巨魔终于完全不动了，饥饿的火焰立刻将它吞噬。而莱恩继续向前冲去，将斧子劈进了最后一个巨魔的身侧。那野兽惨嚎一声，而洛萨需要的只是他片刻的犹豫。暴风城勇士反手一挥巨剑，把巨魔戳出的长矛打到一边，接着精准的横劈一剑，干净利落的把巨魔的脑袋从肩头砍了下来。那颗头颅滚进了灌木丛里，不见了踪影。虽然莱恩自己的伤口还在流着血，他还是拍了拍洛萨的后背，显然是在嘲笑对方对付巨魔花了太长时间。但是洛萨伸出一只手按在莱恩的胸口，示意他安静，又指了指麦迪文。此时麦迪文还站在火堆旁，张着双手，手指却像鸟爪一样勾了起来。在残存的火光映照下，他眼神呆滞，下巴绷得紧紧的。就在两个少年向他跑过去的时候，麦迪文向后一仰，倒在了地上。两个人来到麦迪文身边，发现他的呼吸粗重，瞳孔在月光下放得很大。两位战士和一位幻象访客在他身旁俯下身，麦迪文挣扎着从嘴里吐出话语： 好好看住我。 说完，他的目光越过了莱恩和洛萨，直直看着卡德加。然后年轻的麦迪文两眼一翻，昏了过去。洛萨和莱恩还在试图唤醒他们的朋友，但卡德加只是向后退去。麦迪文真的看到他了吗？就像战场上那个跟他拥有同样眼眸的另一位法师那样，而且他听到了他的话语，无比清晰，仿佛一直传到了他的灵魂深处。卡德加转过身，幻象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魔术师的幕布陡然落下。他又回到了图书馆，而且差点一头撞到了麦迪文本人身上。 年轻的新人，你还好吗？我叫了你好几次，但你没有回答。 抱歉，麦迪文先生，是一个幻象，我刚才大概是陷进去了。 不会又是兽人和红色天空吧？ 巨魔，蓝色的巨魔，在一片丛林里，我想那应该是这个世界，天空和这里是一样的。 森林巨魔，我曾经遇到过几个，在南边的荆棘谷里，但这一次，你没再看到兽人了吧？你能确定吗？ 确定，先生。 你看到艾格文之歌了吗？ 什么歌？ 关于我母亲的，应该是一卷很古老的卷轴。我发誓，自打你收拾过这里，我就什么都找不到了。 跟其他史诗放在一起呢，先生？ 卡德加心想，应该把幻象的事告诉麦迪文。他不确定这个幻象是随机出现的，还是被他与洛萨的会面引发的。了解到新的事情会触发相关的幻象吗？麦迪文走到书架旁，用一根手指抚过排列的卷轴，然后抽出了他所需要的又老又旧的那一卷。他将卷轴展开一部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比照着看了看，又把它重新卷好放了回去。 我得走了，恐怕今晚就得走。 我们要去哪儿？ 这次我要一个人去，我会跟莫罗斯交代你的学业。 您什么时候回来？ 当我该回来的时候。 好吧，那我就坐在这儿研究研究怎么驯服一个时间沙漏好了。